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看止观这一条。这个古德有说，如果就所修方便门来讲，止属于空门，属于真如门。因为它是利一切相，而观呢，则属于有门，属于生灭门。它是对于一切有为法而发殊胜的理解。也就是说，观是智慧，智慧能够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佛在大经里面教导我们，利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立一切相呢是止，即一切法呢是观。如果就修行次序上来讲，应当是止在前，止是定的。为什么呢？只能够伏烦恼，先把烦恼扶住啊。但是断不掉，断烦恼啊要观，先修止后修观，观能断烦恼。为什么呢？把烦恼的真相啊看清楚。这才能转烦恼为菩提啊。烦恼究竟是什么你搞不清楚啊。所以他在障碍你。但是功夫到了纯熟的时候，跟初学不一样，初学有这个次第，有先后，有顺序，到成熟的时候啊，那就不然了。止里头有观，观里头有止，所以止观不二。同学们刚才来问我，一门深入，要深入到什么程度？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你修学要想成就，你一定懂得这个方法秘诀啊，一门深入。诸位要晓得，一门深入是止啊，止的什么呢？ 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，不就知了吗？啊，我的功夫在用上一门上，啊，这一门里面呢就有观了，啊，放下万缘呢是止啊，所以一门深入啊是止观双运啊，啊，你一门深入，怎样才能够齐如境界呢？就是说。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学？至诚感通啊！至诚是因呐，感通是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必须用真诚的心，一门深入。你才能够开悟，才能够证果，啊，感通就是指的开悟证果，啊，感通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啊，什么时候我们才晓得这感通呢？通是通达，事出世间法。不学就通达了，啊，那就是感通的样子，啊，这个地方也是有层次的，啊，所谓是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啊。啊，印光大师讲啊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嗯，小的感通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，那大的感通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感通这个能力的大小与你沉浸心一定是成正比例的，啊，沉浸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十善业道上看，啊，果然断食物行十善的你才是至诚呐！啊，如果我说我修行这个至诚，啊，用至诚心了，我心里头杀盗淫的念头没断，啊，处事待人接物还有妄语，还有两舌。你一丝毫的诚意都没有，啊，所以至诚从哪里看呢？从十善业看，啊，你真修十善，真的断食物，这是你的至诚心发现了，功夫浅深，那就看你断恶修善的成绩了。果然在一切人事物里面，就是以十善为标准，这个十恶念的时候决定不生，静止的时候怎么用止观，止的时候一念不生，观的时候万善相随，啊，起心动念纯善呐，啊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这个时候居利感通就不远了，啊， 最初显的一个现象。对，三藏十二部经摆在你面前，你没有障碍啊，你读通它。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无量意，你讲一辈子佛经里头一句话你都讲不完呐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见到的上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分量有多大呢？啊，菩萨告诉我们，有十个大千世界微尘记。啊，我们知道佛法呢，计算这个分量多寡，是用记作单位，不像中国。中国是用字啊，道德经5000言啊，这分量多少呢？5000字啊，是用字来做单位的。印度人是用记啊，记是什么呢？4句，用4句做一个单位。这4句啊，不一长短不一定啊，记诵里头4句啊，是一首记。长行4句也叫一首偈，它是这么计算的。啊，那么多少偈呢？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偈啊。所以我说，一句经文呢，你要细讲，你讲一辈子，你讲100年都讲不完。我说这个话有根据，啊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所以真正深入了啊，一门深入了，你就有这个能力啊。展开经卷还有很多障碍，你没有通啊。啊，你没有如啊。路上且没有那个深，就更谈不上了。啊，深入啊！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，是佛法修行的秘诀，一门深入。啊，我常常做比喻啊，佛法像个圆球啊，啊，球它有个心。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就像在这个球的面上，任何一点，那就是个法门。啊，任何一点呢，都通达圆心。只要到达圆心了，全部通达了。没有到达圆心，不会通达。哎，你还是一门，你不懂第二门。到达圆心，全部都通达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要问，为什么我们修学这么困难？我们也很想通达，啊，为什么通达不了？啊，一般说法呢，业障障住了你，你有业障。啊，这个问题我过去请教过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业障啊。一定要把业障消除。啊，普贤十愿里头，忏除业障。业障忏除就通了。啊，什么是业障呢？业障可太多了，说不尽呐。啊，见思烦恼是业障。尘沙烦恼是业障，无明烦恼是业障，哪能说得尽呢？ 但是业障有根啊，我们要把那个根找到，从根本修就快速了。中国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都常常教人呢，从根本修啊。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心，也就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还有根本，根本的根本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。所以要不能把自私自利放下，头一个关口就不能突破啊，自私自利在《金刚经》上就是讲的我相我执啊，后半部讲的我见呐，佛在经上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一般人都把《金刚经》的标准呢看高了，啊，即非菩萨，那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？化身菩萨。啊，这个看高了。我的看法呢，没那么高。既非菩萨了，应该说即非原教初信位的菩萨，这才符合真正的经义。初信位的菩萨，见惑破了啊！啊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破了。身见、边见、戒取见、见取见、邪见都离开了。在小乘呢，相当于虚脱还果、出果。你们想想，我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？这样的菩萨才真正叫入门呐，往后修行呢一帆风顺呐，头一个难关突破了啊。我们同学们无论在家出家啊，每一个人善根都很深厚啊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行，就是这一关没突破，所以依然是生死反复。如果证得出果了，小乘出果，大乘原教初信位的菩萨，这个人就是圣人了。我们称四果罗汉，四果圣人，他是出果啊，超凡入圣了。虽然还没有出三界，但是决定不落三恶道，这肯定的啊，决定不会到三恶道去 小乘从这一天起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就证阿罗汉果。大乘菩萨预言殊胜的一生当中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。金刚经真正的意思在此地，我们要知道。说化身菩萨了太高了，距离我们太远了。我们自己很难提起警觉性，好像那是望尘莫及。哎呀，算了，这生没份了。给你讲初信位的菩萨，好，距离我们很近啊。这一步跨进去，我们就入门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见就是我执不能放下，你就没法子。你始终还是在六道轮回这一边，你这一步跨不过去。然后我们细心想想，我们生生世世被什么害了？被自私自利这个妄想执着害了。怎样破除这一关呢？我所必须要舍得干干净净。这就讲放下了。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，先从我所下手。我所是我所有的身外之物吗？先从这里放，常常想到佛教导我们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那个降不去就是带不走的，带不走的应当要放下。我的房子带不走。你死了带不走。我的财产死了你也带不走。一分钱你也带不走。我的地位也带不走。我的名誉也带不走。名闻利养没有一样能带走的。我的眷属，我的儿女，我的子孙统统带不走。带不走要放下了，放下不是不负责任的，放下一样要负责任，认真负责教导他们，不放在心上，心地清净，把这个亲情转变成真实智慧。把感情转变成理智，这就对了，那就跟佛菩萨一样了。一定要突破。一定要看清楚，看明白。这个心里头毫无牵挂。从这着手，然后进一步呢，身也带不走。先断我所舍掉，然后我也舍掉。我这个身带不走啊。身不是我啊。身也是我所啊。也是我的身体啊，不是我啊。常常这样观想，人就生智慧了。这是惯了。通通放下，我跟我所通通放下，再也不执着了。 样才能够入门啊，入大乘之门，就是初信位的菩萨；入小乘之门，就是须陀洹出国。那你要是不能放下，你就永远入不了境界了，永远做凡夫啊！学佛学了一辈子，天台大师讲，名字为中人呐、啊，啊，名字为中人，有名无实啊，名字为中人，你还是轮回心。你还是造轮回业啊，在六道里面啊，善善因感三善道果报，恶因感三恶道果报，你除不了六道轮回呀！啊，除不了六道轮回，你毫无成就啊！出六道轮回到四圣法界才算是小果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是小果啊，小果有四种啊，啊有四等啊，统统是小果。啊，离苦得乐，啊，离三界之苦，啊，得四圣法界之乐，这个乐不究竟，啊，必须还要向上提升，啊，从相似位提升到分正位。才算是真正成就了啊，证得大果了啊，到如来果位，那叫究竟圆满的果位，要不断向上提升啊，向上不断放下啊，放下就往上升了啊，没有别的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啊！啊，所以在我们现前是先佛烦恼啊，再断烦恼啊。那么妄念不能不伏啊，要懂这个道理。Thank you.